黎明原是近端阳，又见梅汤处处忙。冰糖煮沸调木稀，盐服解渴益清凉。 迎着迎来雪花落，好吃多给蜡烛糖。叫你喝来你就喝，冰糖玫瑰往里头搁。叫你尝来你就尝，白糖桂花往里头让。迎着迎来雪花落， 雪花落翁藕红，市井沉声。沿街麦变或生阳，天然微微麦变忙。恍惚三寒曾已见，落花六出人心凉。 这段录音真的特别好听啊，既有韵味还接地气，让你感觉到过去老北京的生活，真的是寻味老北京的那种感觉。咱们听听这一首，写这首竹枝词的人也特别的牛。 谢谢你俩黄花鱼啊，谢谢你俩黄花鱼啊。 黄花鱼，翁藕红。沿街麦变或生阳，鱼叫黄花却不黄。三月桃花江水涨，新鱼入市酒楼忙。 这就是写黄花鱼的啊，也挺雅的。嗯，说说这作者吧。这作者 杨老师给我们讲讲这个翁藕红先生。 翁藕红啊，不得了，北京文化重要的一位大家。说起来百年以前吧，1904年，北京出生了一个叫金寿深的人。两年以后，1906年是张次熙出生，1908年就是翁藕红出生。上个世纪百年前，应该说是啊，中国社会大变化的年头，但是呢，又是群星灿烂的年头。 大师辈出。 对，大师辈出啊。这个翁藕红呢，1908年出生，在上个世纪末啊，1994年逝世啊。他不算很长的一生啊，给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文化瑰宝。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京剧，因为翁藕红先生用了很大力量啊，撰写京剧本子啊，《锁麟囊》《将相和》《降马传》，以至到最后的《红灯记》啊，前面他自己写，后边呢他参加合作啊。翁藕红的好作品数不尽啊，关于北京文化的著述也很多呀。要说起来呢，翁藕红啊，是刚才我提到的北京通金寿深的小学同学。他们都是书舍于老舍的学生。 其实我这个对翁藕红先生啊，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好像写了100多出的京剧，太了不得了。并且很多就是民国那时候的写京剧的 大 家。 他们曾经给中国京剧的繁荣发展做出很大的贡献。齐如山、罗英公、翁藕红都是这类人。 所以说像大师级的人物啊，信手拈来给你写了一黄花鱼。然后你在读的时候，你发现幽默在里头啊，浅白在里头，但是韵味和功力也在里头。沿街麦变或生阳，鱼叫黄花却不黄。三月桃花江水涨，新鱼入市酒楼忙。